第二十二回，听曲文宝玉误禅机，智灯谜贾政悲谶语。话说贾琏听凤姐儿说有话商量，应止步问是何话。凤姐道：“ 二十一日是薛妹妹的生日，你到底怎么样？” 贾琏道：“ 我知道怎么样，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，这会子倒没了主意。” 凤姐道：“ 大生日料理不过是有一定的责力在那里，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，小又不是，所以和你商量。” 贾琏听了，低头想了半日道：“ 你今儿糊涂了，现有比例，那林妹妹就是例，往年怎么给林妹妹过的，如今也照一给薛妹妹过就是了。” 凤姐听了冷笑道：“ 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？我原也这么想定了，但昨儿听见老太太说，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，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，虽不是整生日，也算得将鸡之年。老太太说要替她做生日，想来若果真替她做，自然比往年与林妹妹的不同了。” 贾琏道：“ 既如此，比林妹妹的多增些。” 凤姐道：“ 我也这么想着，所以讨你的口气。我若私自添了东西，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。” 贾琏笑道：“ 爸爸，这空头情我不领，你不盘查我就够了，我还怪你。” 说着一径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史湘云住了两日，因要回去，贾母因说：“ 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，看了戏再回去。” 史湘云听了，只得住下，又一面遣人回去，将自己旧日做的两色针线活计取来，为宝钗生辰之意。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，喜她稳重和平，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，便自己捐资二十两换了凤姐来，教育她置酒席。凤姐凑去笑道：“ 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做生日，不拘怎样，谁还敢争？又办什么酒席？既高兴要热闹，就说不得自己花上几两，巴巴的找出这没烂的二十两银子来做东，这意思还叫我赔上，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。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，只是勒坑我们，举眼看着谁不是儿女？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？那些梯级只留于他，我们如今虽不配使，也别苦了我们，这个够久的，够细的。” 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。贾母亦笑道：“ 你们听听这嘴，我也算会说的，怎么说不过这猴？你婆婆也不敢犟嘴，你和我帮帮的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，我也没出去诉冤，倒是我犟嘴。” 说着又引着贾母笑了一回，贾母十分喜悦。到晚间，众人都在贾母前订婚之语，大家娘儿姊妹等说笑时，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，爱吃何物等语。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，喜热闹戏文，爱吃甜烂之食，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，贾母更加欢悦。次日便先送过衣物玩物礼去，王夫人、凤姐、黛玉等诸人皆有随份不一，不须多计。至二十一日，就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，定了一班新出小戏，昆弋两腔皆有，就在贾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，并无一个外客，只有薛姨妈、史湘云、宝钗是客，余者皆是自己人。这日早起，宝玉因不见林黛玉，便到他房中来寻，只见林黛玉歪在炕上， 宝玉笑道：“起来吃饭去，就开戏了。你爱看哪一出？我好点。” 林黛玉冷笑道：“ 你既这样说，你特叫一班戏来，捡我爱的唱给我看，这会子犯不上呲着人借光问我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这有什么难的？明儿就这样行，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拉起他来，携手出去。吃了饭点戏时，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，宝钗推让一遍，无法，只得点了一折《西游记》，贾母自是欢喜，然后命凤姐点。凤姐一知贾母喜热闹，更喜血笑科混，便点了一出《刘二当一》，贾母果真更又喜欢。然后便命黛玉点，黛玉因让薛姨妈、王夫人等。贾母道：“ 今日原是我带着你们取笑，咱们只管咱们的，别理他们。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？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，已经便宜了，还让他们点呢。” 说着大家都笑了，黛玉方点了一出，然后宝玉、史湘云、迎、叹息、李纨等俱各点了，接出扮演。至上酒席时，贾母又命宝钗点，宝钗点了一出《鲁智深醉闹五台山》。宝玉道：“ 只好点这些戏。” 宝钗道：“ 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，哪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？排场又好，词藻更妙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从来怕这些热闹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要说这一出热闹，你还算不知戏呢。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？是一套北点将唇，铿锵顿挫，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。只那词藻中有一只寄生草，甜得极妙，你何曾知道？” 宝玉见说的这般好，便凑近来央告：“ 好姐姐，念与我听听。” 宝钗便念道：“ 漫问英雄泪，相离楚世家。谢慈悲，剃度在莲台下。没缘法，转眼分离乍。赤条条，来去无牵挂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。” 宝玉听了，喜得拍膝画圈，称赏不已，又赞宝钗无书不知。林黛玉道：“ 安静看戏吧，还没唱山门，你倒装疯了。” 说的湘云也笑了。于是大家看戏，至晚散时，贾母深爱那做小旦的与一个做小丑的，因命人带进来细看时，一发可怜见。因问年纪，那小旦才11岁，小丑才9岁，大家叹息一回。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与他两个，又另外赏钱2串。凤姐笑道：“ 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，你们再看不出来。” 宝钗心里也知道，便是一笑不肯说。宝玉也猜着了，亦不敢说。史湘云接着笑道：“ 倒像林妹妹的模样。” 宝玉听了，忙把湘云瞅了一眼，使个眼色。众人却都听了这话，留神细看，都笑起来了，说果然不错，一时散了。晚间湘云更衣时，便命翠缕把衣包打开收拾，都包了起来。翠缕道：“ 忙什么？等去的日子再包不迟。” 湘云道：“ 明儿一早就走， 在这里做什么？看人家的鼻子眼睛，什么意思？ 宝玉听了这话，忙赶近前拉他说道： 好妹妹，你错怪了我。李妹妹是个多心的人，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，也皆因怕她恼，谁知你不防头就说了出来，她岂不恼你？我是怕你得罪了她，所以才使眼色。你这会子恼我，不但辜负了我，而且反倒委屈了我。若是别人，哪怕他得罪了十个人，与我何干呢？ 湘云摔手道： 你那花言巧语别哄我，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。别人说他，拿他取笑都是的，只我说了就有不是。我原不配说他，他是小姐主子，我是奴才丫头，得罪了他使不得。 宝玉急得说道： 我倒是为你反喂出不是来了，我要有外心，立刻就化成灰，叫万人见踹。 湘云道： 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说，这些没要紧的恶事、散话、歪话，说给那些小性儿、行动爱脑的人，会挟着你的人听去，别叫我啐你。 说着一径至贾母里间，愤愤的躺着去了。宝玉没去，只得又来寻黛玉。刚到门槛前，黛玉便推出来将门关上，宝玉又不解其意，在窗外只是吞声叫好妹妹，黛玉总不理他。宝玉闷闷的垂头自审，袭人早知端地，当此时断不能劝，那宝玉只是呆呆的站在那里，黛玉只当他回房去了，便起来开门，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，黛玉反不好意思，不好再关，只得抽身上床躺着。宝玉随进来问道： 凡事都有个缘故，说出来人也不委屈，好好的就恼了，终是什么缘故起的？ 林黛玉冷笑道： 问的我倒好，我也不知为什么缘故，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，拿我比戏子取笑。 宝玉道：我并没有比你，我并没笑，为什么恼我呢？黛玉道： 你还要比，你还要笑，你不比不笑，比人比了笑了还厉害呢。 宝玉听说无可分辨，不择一声。黛玉又道： 这一劫还恕得，在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，这暗的是什么心？莫不是他和我玩，他就自轻自贱呢？她原是公侯的小姐，我原是平民的丫头，她和我玩，受若我回了口，岂不她自惹人轻贱呢？是这主意不是？这却也是你的好心，只是那一个偏又不理你这好情，一般也恼了。你又拿我做情，倒说我小性儿，行动肯恼，你又怕她得罪了我。我恼她，我恼她与你何干？她得罪了我，又与你何干？ 宝玉见说，方才与湘云私谈，他也听见了，细想自己原为他二人，怕生细恼，方在中调和，不想并未调和成功，反已落了两处的扁棒。正合着前日所看《南华经》上，有巧者劳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系之舟。又曰：山木自扣，源泉自倒等语。因此越想越无趣，再细想来，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，将来犹豫为何？想到其间也无庸分辨回答，自己转身回房来。林黛玉见他去了，便知回思无趣，赌气去了，一言也不曾发，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，便说道： 这一去一辈子也别回来，也别说话。 宝玉不理，回房躺在床上，只是荡荡的。袭人深知原委，不敢就说，只得以他事来解释，应说道： 今儿看了戏，又勾出几天戏来， 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。 宝玉冷笑道：他还不还，管谁什么相干？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的口吻，因又笑道： 这是怎么说？好好的大正月里，你儿姊妹们都喜喜欢欢的，你又怎么这个刑警呢？ 宝玉冷笑道：他们娘儿姊妹们欢喜不欢喜，也与我无干。袭人笑道： 他们既随和，你也随和，岂不大家彼此有趣？ 宝玉道： 什么是大家彼此？他们有大家彼此，我是赤条条，来去无牵挂。 谈及此句，不觉泪下。袭人见此光景，不肯再说。宝玉细想这句趣味，不禁大哭起来，翻身起来至案，遂提笔立沾一记云：你正我正，心正意正，事无有正，思可云正，无可云正，势力足敬。写毕，字虽解悟，又恐人看此不解，因此一填一枝寄生草，也写在记后，自己又念一遍，自觉无挂碍，忠心自得，便上床睡了。谁想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，故以寻袭人为由来试动静。袭人笑回：已经睡了。黛玉听说，便要回去。袭人笑道： 姑娘请站住，有一个字帖儿，瞧瞧是什么话。 说着便将方才那曲子与寄语悄悄拿来递与黛玉。黛玉看了，知是宝玉一时感愤而作，不觉可笑可叹，便向袭人道： 做的是玩意儿，无甚关系。 说毕便携了回房去，与湘云同看。次日又与宝钗看，宝钗看其词曰： 唬我原非你，从他不解衣，四行无碍凭来去，茫茫着甚悲愁喜，纷纷说清疏密，从前碌碌却因何，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。 看毕又看那寄语，又笑道： 这个人误了，都是我的不是，都是我昨儿一只曲子惹出来的。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，你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来，存了这个意思，都是从我这一只曲子上来，我成那个罪魁了。 说着便撕了个粉碎，递与丫头们说： 快烧了吧。 黛玉笑道： 不该撕，等我问他，你们跟我来，包管叫他收了这个痴心邪话。 三人果然都往宝玉屋里来，一进来黛玉便笑道： 宝玉，我问你，至贵者是宝，至坚者是玉，而有何贵，而有何坚？ 宝玉竟不能答。三人拍手笑道： 这样愚钝，还参禅呢。 黛玉又道： 你那寂寞云，无可云正，势力足尽，固然好了，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，我再细两句在后。 迎面云： 无力足尽，事方干净。 宝钗道： 实在这方误彻，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，闻五祖弘忍在黄梅，他便充一火头僧，五祖欲求法寺，令徒弟诸僧各出一计，上座神秀说道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事，莫使有尘埃。彼时慧能在厨房对米，听了这计说道：美则美矣，了则未了。因自念一计曰：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。 五祖便将衣钵传他，加这寄语一同此意了。只是方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，这便丢开手不成？ 黛玉笑道：“ 彼时不能答，就算输了，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。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，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，你还不知不能呢，还去参禅呢？”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，不想忽被黛玉一问，便不能答。宝钗又比出语录来，此皆素不见他们能者。自己想了一想，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，尚未解悟，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？想必便笑道：“谁又参禅？不过一时玩话罢了。”说着，四人仍复如旧。忽然人报，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儿，命大家去猜，猜着了，每人也做一个进去。四人听说，忙出去，至贾母上房，只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，专为灯谜而制，上面已有一个，众人都争看乱猜。小太监又下谕道：“ 众小姐猜着了，不要说出来，每人只暗暗的写在纸上，一齐封进宫去，娘娘自验是否。” 宝钗等听了，近前一看，是一首七言绝句，并无甚新奇，口中少不得称赞，只说难猜，故意寻死，其实一见就猜着了。宝玉、黛玉、湘云、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，各自暗暗的写了半日，一并将贾环、贾兰等传来，一齐各揣心机都猜了，写在纸上，然后各人拈一物做成一谜，公楷写了，挂在灯上。太监去了，至晚出来传谕：“ 前娘娘所至，俱已猜着，唯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。小姐们做的也都猜了，不知是否。” 说着也将写的拿出来，也有猜着的，也有猜不着的，都胡乱说猜着了。太监又将班次之物送于猜着之人，每人一个公制诗童，一柄茶筅，独迎春、贾环二人未得。迎春自为玩笑小事，并不介意，贾环便觉得没趣，且又听太监说：“ 三爷说的这个不通，娘娘也没猜，叫我带回问三爷是个什么。” 众人听了，都来看他做的什么。写道是：“ 大哥有脚八只，二哥有脚两根，大哥只在床上坐，二哥爱在房上蹲。” 众人看了大发一笑，贾环只得告诉太监说：“ 一个枕头，一个兽头。” 太监记了，领茶而去。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幸，自己越发喜乐，便命速做一架小巧精致围屏灯来，设于当屋，命他姊妹各自暗暗的做了，写出来粘于屏上，然后预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着之贺。贾政朝罢，见贾母高兴，况在节间，晚上也来承欢取乐，设了酒果，备了玩物，上房悬了彩灯，请贾母赏灯取乐。上面贾母、贾政、宝玉一席，下面王夫人、宝钗、黛玉、湘云又一席，迎、探、惜三个又一席，地下婆娘丫鬟占满，李公才、王熙凤二人在里间又一席。贾政因不见贾兰，便问：“ 怎么不见兰哥？” 地下婆娘忙进里间问李氏，李氏起身笑着回道：“ 他说方才老爷并没去叫他，他不肯来。 婆娘回复了贾政，众人都笑说：“ 天生的牛心古怪。” 贾政忙遣贾环与两个婆娘将贾兰唤来，贾母命他在身旁坐了，抓果品与他吃，大家说笑取乐。往常间只有宝玉长谈阔论，今日贾政在这里，便唯有唯唯而已。愚者湘云虽系闺阁弱女，却素喜谈论。今日贾政在席，也自缄口禁言。黛玉本性懒与人共，原不肯多语。宝钗原不妄言轻动，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。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乐，反见拘束不乐。贾母亦知因贾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，酒过三巡，便撵贾政去歇息。贾政亦知贾母之意，撵了自己去后，好让他们姊妹兄弟取乐的。贾政忙陪笑道：“ 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，故也备了彩礼酒席，特来入会，何腾孙子孙女之心，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你在这里，他们都不敢说笑，没得倒叫我闷。你要猜谜时，我便说一个你猜，猜不着是要罚的。” 贾政忙笑道：“ 自然要罚，若猜着了，也是要领赏的。” 贾母道：“ 这个自然。” 说着便念道：“ 猴子身轻占树梢，打一果名。” 贾政已知是荔枝，便故意乱猜别的，罚了许多东西，然后方猜着，也得了贾母的东西，然后也念一个与贾母猜，念道：“ 身字端方，体字坚硬，虽不能言，有言必义，打一用物。” 说毕，便悄悄的说与宝玉，宝玉意会，又悄悄的告诉了贾母。贾母想了想，果然不差，便说：“ 是砚台。” 贾政笑道：“ 到底是老太太，一猜就是。” 回头说：“ 快把贺彩送上来。” 地下妇女答应一声，大盘小盘一起捧上。贾母逐渐看去，都是灯节下所用所玩新巧之物，甚喜，遂命 给你老爷斟酒。 宝玉执壶迎春送酒，贾母因说：“ 你瞧瞧那瓶上，都是他们姊妹们做的，再猜一猜我听。” 贾政答应，起身走至屏前，只见头一个写道是：“ 能使妖魔胆尽摧，身如树帛气如雷，一声震得人方恐，回首相看已化灰。” 贾政道：“ 这是炮竹啊。” 宝玉答道：“ 是。” 贾政又看到：“ 天运人工理不穷，有功无运也难逢。因何阵日纷纷乱，只为阴阳数不同。” 贾政道：“ 是算盘。” 迎春笑道：“ 是。” 又往下看是：“ 阶下儿童仰面时，清明装点最堪宜。游丝一断魂无力，莫向东风怨别离。” 贾政道：“ 这是风筝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是。” 又看到是：“ 前身色相总无成，不听灵歌听佛经，莫道此生沉黑海，性中自有大光明。” 贾政道：“ 这是佛前海灯啊。” 惜春笑答道：“ 是海灯。” 贾政心内沉思道：娘娘所做爆竹，此乃一响而散之物，迎春所做算盘，是打动乱如麻，探春所做风筝，乃飘飘浮荡之物，惜春所做海灯，一发清净孤独，今乃上元佳节，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也？心内愈思愈闷，因在贾母之前不敢形于色，只得仍勉强往下看去。只见后面写着七言律诗一首，却是宝钗所作，随念道：朝罢谁携两袖烟，秦边清吏总无远，小仇不用积人报，无夜无返侍女天，交手朝朝还暮暮，兼行日日复年年，光阴荏苒须当惜，风雨阴晴任变迁。贾政看完，心内自忖道：此物倒还有限，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，更绝不祥，皆非永远福寿之辈。想到此处，愈觉烦闷，大有悲戚之状，因而将适才的精神减去十分之八九，只垂头沉思。贾母见贾政如此光景，想到或是他身体劳乏，意味可定，又兼之恐拘束了众姊妹不得高兴玩耍，即对贾政云：你竟不必猜了，去安歇吧，让我们再坐一会儿也好散了。贾政一闻此言，连忙答应几个是字，又勉强劝了贾母一回酒，方才退出去了。回至房中，只是思索，翻来覆去竟难成寐，不由伤悲感慨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贾母见贾政去了，便道：你们可自在乐一乐吧。一言未了，早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，指手画脚，满口批评，这个这一句不好，那一个破得不恰当，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。宝钗便道： 还像适才坐着，大家说说笑笑，岂不斯文些儿？ 凤姐自里间忙出来插口道： 你这个人就该老爷每日令你寸步不离方好，适才我忘了，为什么不当着老爷撺掇叫你也做诗名儿？若果如此，怕不得这会子正出汗呢。 说的宝玉急了，扯着凤姐儿牛管糖似的只是私缠。贾母又与李公才并众姊妹说笑了一会，也觉有些困倦起来，听了听已是漏下四鼓，命将食物撤去，赏散与众人，随起身道： 我们安歇吧，明日还是节下，该当早起，明日晚间再玩吧。 且听下回分解。